手遮掩，一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

迈不开。伤心的魂，万来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的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又在痴痴等，有安详的 阳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十二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而你是我的 My Love。